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My Radio 的观众听众你们好，首先恭喜发财，新春大吉。咁猴年最紧要咧就系大闹天宫，即系大闹立法会。要大闹立法会，必须要身体健康、身壮力健、人强马壮，先可以武运昌隆。多谢 大家好，我系罗斯特，希望大家今年猴年金银满屋。咁就因为金银满屋先至可以咧持久咁抗争。咁樣持久咁營運呢、這個台啦，咁所以亦都係需要大家支持啦。咁同埋恭祝大家咧係恭喜發財，唔會受到好緊要啊！呢個今日恭喜發財，因為咧唔會受到資爆嘅影響。咁啊，大家繼續有公開，同埋香港咧早日重光。咁就恭喜發財。 各位，我是本土论坛主持陈云，咁另外台长梁锦祥喺呢度恭祝大家龙马精神，万事胜意，旗开得胜，吉星高照，香港建国，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晨， 人間先講，嗰筆一間先講，嗰個係，唔係咁啊？唔係我頭先賣咗關子啊，點解會俾人打咧？嗰啲咁樣 出 status 喺馬路中間兵荒馬亂， 啲長輩啊，成日都話唔好顧住睇手機 啊，係咯，耷低頭嗰啲。 唔係，首先第一就我掛住出鋪， 掛住馬路出鋪， 喺隔離兵荒馬亂走到阿媽都 唔認。但係，唔係其實一開始我出 status 咁樣就已經係走慢咗，但係都唔撚緊。咁其實我已經同佢哋交鋒咗一次，喺路中心已經交鋒咗一次。有個差佬見到我黃楊達喎，咁樣佢走埋嚟打我嗰啲咁樣。佢真係見到黃楊達喎，跟住走埋嚟打我咁樣。咁跟住我身上邊咩都冇噶嘛，咁啊徒手擋咯，徒手擋咯嗰啲咁樣。徒手擋係唔痛噶喎。你得红都冇红， 系咩？ 轻轻红， 你话俾听众听，屌你食过夜粥先好，屌佢咪牙膏，咁乜捻都唔得，可惨你， 唔好再斋毒，再斋， 唔好 哦，系嘛？ 即刻变双 节，唔系因为唔系，即系唔知我最近身体好嘅，屌你咪，即系咪占领嘅人殴嚟都伤啲，屌你谂乜殴咗几下，佢自己都呆咗，屌 大量招募之后质素下降，我先 系，应该系 ， 喂，我真系好捻想教佢，喂唔系。咁樣打，喂，你要 lock 緊個手腕先得。我都喺度台講， 佢扭親你嘅手腕啊！ 佢係咁樣發嘅咋？屌你老味，打你波咁撚樣嘅咋佢？ 揸棍最緊要 lock， 揸棍最緊要 lock 實個手腕 ，lock 實個 L 位啊嘛，連棍連手臂，你咁樣個力先出到。 即 係手臂，咁樣哈利波特咁撚樣打嘅咋？ 係啊，屌你老味，真係 Harry Potter 咁樣，佢真 係 佢真係 Harry Potter 咁樣揈， 復收咁你收皮， 即好似人哋畫水墨畫潑墨嗰啲。咁我跟完之后，我最初徒手，因为你知我哋，即系我哋练魔杖咧，我哋系好忌徒手挡噶嘛，即系系咁，即系如果我哋打，我哋练紧 鬼嘅， 要戒嘅，要戒，因为你要断噶嘛。佢打咗下唔会打两下冇嘢，屌你咩？佢又呆，我又呆咯咁样。我话做咩你？做咩你？你行啦，我行紧啦，屌你谂做乜嘢？咁但系跟住后来点解会俾人围殴咧？就唔系因为咁样，而系因为咧有个示威者就俾佢殴到。就嗰、那個就中招啦，嗰、那個就嘔到咧就跪咗喺度行唔到，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嗰啲警察話要扶起佢，佢就話喂，我哋送你去咩啦嗰啲咁樣，佢又發爛渣唔肯咁樣，咁跟住我就埋去就話喂等我扶，咁跟住然之後咁嗰啲警民關係科見到我咁啊，咁啊黃生你扶啦咁樣，咁我扶咯，咁 就幫你啦。 唔係，我就扶咗佢去路邊，我就扶翻佢上行人路，因為佢喺路中心啊嘛。咁我路中心你又攤咗喺度，咁危險啊，跑嚟跑去。咁我就扶翻佢上行人路，扶咗上行人路之後咧，跟住然之後又有幾個警察，喂黃楊達啦，咁即係又同 又 走埋， 又係我 又走埋，跟住就嗰度就唯有啦，嗰度就唯有啦。 你揾翻個瞓喺地下嚟搞，你唔夾住個 PPRB 一齊行嘅 咩啊？ 冇留意啊！ 唔係屌 PMRB 好撚緊要㗎， 冇撚留意啊！呢個遲啲先知嘅，呢個都係今日可以講嘅話題，遲啲先講。咁啊冇撚留意，咁我扶咗嗰個人埋去行人路先啊嘛，咁跟住成班就走埋嚟圍樓啦嗰啲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心諗，我當其時我心諗大撚鑊啦，因為封住曬，因為我就 exactly 去翻頭先 嗰個鐵閘門， 係咯，我就去翻，因為我 exactly 就去翻嗰班賊警嗰個鐵閘門 啦。轉都唔使轉啊！係啊，影到係扭都唔使扭啊！ 但係無奈攝影師已經去咗個前面嗰度。咁我心諗，我當其時心諗兩樣嘢大諗喎。第一就係，咦喂，呢個位頭先咁撚金，證明個運唔好啊！呢個咁我應該大諗喎啦。 三殺位 係大諗喎啦。跟住然之後，仲有就係話，因為放眼一立就已經係五六個已經係圍住咗，咁啊冇露出咗啦咁啊，咁啊硬食啦，已經大家準備舉棍硬食啦嗰啲咁樣，咁啊硬食咯咁，跟住硬食咗幾嘢，跟住硬食幾嘢就中咗幾下頭，咁跟住然之後就個眼鏡就甩咗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我中咗幾下之後，跟住然之後，咦我已本來有撚慌張啊嘛，跟住中咗幾下之後又係出現頭先個效果喎，成班人喺度潑墨喎，咁跟住我仲有下月伸手落去執翻個眼鏡先，執翻啲我哋下眼鏡。跟住我， 出多下先啊！先， 冇咁誇張。跟住扶翻呢個人，跟住然之後就擁下咁就擁咗出去啦。擁咗出去啦。但係最後眼鏡就爛咗，唔係你見到啊？你見到呢本，咪就係花咗幾下啫嘛。係 啊，塊面係花咗。 咪就係花咗，你想象到啦。呢啲係點會用棍勾啫？係攞支棍嘅棍頭喺度撩啊！ 係咪個眼鏡爛嘅時候刮損啊？你棍點會打咁撚細啊？ 都可能係啦。咁啊，即係留意唔到咁多啦。咁咁就係嗰、那個呢、這個就係賣掘者笑料嚟嘅，就冇乜點傷，即係當然如果間粗要去驗傷都可以驗嘅，即係如果做埋嗰啲左膠嗰啲嘢影下啲紅痕啊， 凹損 指下啲，即係如果中意指下啲紅痕啊，貼下上網啊嗰啲咁樣，話咩黑警可恥啊啲咁樣，即係如果中意做呢啲左膠嘢可以做嘅嗰啲咁樣，咁我相信電視直播都有拍到我俾人圍毆嗰個情況。 K 保有啊， 咁但係其實。即今日唔係做呢樣嘢嘛，今日大喜日子嘛，大佬，即係嗰個警察嘅暴行唔撚使講㗎嘛，即係你老咩歷經歷咗兩年幾，而家仲去強調警察嘅暴行，你傻閪嘅咩？係咪先？跟住琴日最值得講述嘅就係香港終於有勇者啦嘛，香港終於有勇士啦嘛，終於喂琴日喂，所以但後來就係嗰個流動性，即係當然都有幾廿人俾人拉咗啦，非常之好，其實可以再少啲嘅，但係其實咧。係嗰個被捕人數唔算話相當之高咧，即係你好難判斷話高定唔高咯。但係其實以佢出動嗰個警察嗰個數目或者佢嗰個兇狠程度嚟講，其實拉多啲都仲得。但係點解冇唔係好多被拉咧？個原因就係琴日大家終於發現一樣嘢，就係我哋唔係守啊。琴日成個行動係攻啊，琴日係進攻啊嘛，琴日唔係守啊嘛，唔係守住呢條街，唔係守，當然都有啲拉防線啊，仲有啲人就話：，我哋守住呢個位。但係大部分人都明白就係話，最緊要係攻啊嘛，最緊要攻嘛，同埋個防線唔再係純粹係拉人哋啲鐵馬、拉垃圾都話，個防線係火啊嘛。 呢個係好緊要。 個防線係火陣啊嘛，係咪先？呢個係真係唔撚同曬啊嘛。咁所以就係話所以即係我覺得當然大家都鍾意可以出佢 post， 係都有人打到頭破血流，有都有唔少，有人都受傷。 一定會有，一定會 打到。 唔係全部都潑墨嘅，即係我遇到幾個潑墨嘅，其他都有啲識得鎖緊嘅手腕嘅。 有啲瞓咗喺地下俾人搞嗰啲，真係冇辦法。 係啦，即係都打有幾個都有唔少嘅示威者都打得幾金嘅。但係我覺得喺呢個環節喺呢個 moment 要強調一樣嘢，唔係講咩黑警暴撥，因為佢開槍仲唔夠啊。即係我哋唔再需要同大家強調就係話喂。因为佢打人，喂，你唔好净系讲，即系譬如 TVB 啊，或者主流传媒一定讲琴晚嗰啲示威者嘅暴力啊，又或者本土派点样暴徒啊，又或者主要一定系屈晒落去，一定系而家一定系赖晒落去本文前嗰度啦，因为本文前发起个行动啊嘛，一定系本文前，即系一定系本文前又煽动乜啊，又煽动物啊嗰啲咁样噶啦，落晒去啦，咁咪对梁天琦嘅选举仲好啲添啦，系咪先？咁啊，如果除非你能够扣住佢，扣到佢唔出嚟选嘅啫，系咪先？好啦，咁跟如果你扣到佢唔出嚟选，咁佢补选冇事，佢迟啲出嚟即系。正式選立法會又係又嗰陣又上正場喎，咪你諗你喎，係咪先？嗱，你一定屈曬落去本文前嗰啲度㗎，咁樣。咁但係我哋亦都唔需要去同佢爭拗，就係話，因為警察咁暴力，跟住示威者先係被逼嗰啲，唔需要講呢啲嘢，因為琴晚大家都明白，琴晚係進攻啊嘛。 琴晚要強調一樣嘢，或者係值得鼓舞一樣嘢，就係話俾大家聽，香港人雖然唔係好多人，如果再多人啲係仲勁啲嚇，如果再多人啲，可能延續到今日，可能我哋進攻緊唔同嘅地方添。雖然琴日嘅人數好少，喂，其實去到山東街反擊，屌你老味，都唔知百幾人有冇， 都唔過兩百， 係啊，唔過兩百有嘅咋，就係靠住一個，就係、是、靠住勇啊！就堅就係、是、真係靠勇武咯、啊， 堅係個個都幫手，真係好，即係大部分都係一齊參與。 自己有嗰個啦， 個個諗住幫手。 佢都唔係佢都幫手嘅，佢掟完之後咁咪大家 測量計咗個測量咗，唔係知道個拋物線。 唔係你會發現原來你再唔攻，你守喺前面頂係唔得。我先係咁嘅原因。 佢叫你走， 係啦，佢攻啦，跟住你發現我屌唔得，呢、這個位會中咯，不如我又抌啦，我原來都係我 俾啲息怒你， 係啦，跟住就一路打翻出去啦。 啊，咁就即系变咗系成个系一个进攻嘅姿态咯，成个进攻姿态。好啦，即系我觉得唔需要再同佢讨论就系话，哎，佢又暴力啊，啲示威者都被逼啊。喂，佢开枪仲唔够？佢开两枪喎，大佬，开枪喎、啊，即系喺香港呢个社会运动上面嚟讲，第一枪、啊，第一枪有砖头有火，好俾面啊，大佬，系咪啊？仲想点啊？系咪？即系呢个系，我觉得系well done 啦、啊。即系如果结论嚟讲，咁但系今日嘅主题除咗系赞赏示威者之外，亦都系继续讲嗰个陈景啊嗰啲咁样。譬如唔系，你睇下嗰个进攻嗰个意识系有喺度嘅，系有喺度嘅。即系我哋当然我哋一路会出片，亦都好小心拣片啦、啊。即系会拣，即系唔会拣一啲见到行动者嘅片啦、啊、咁样。咁系譬如系咩话？唔系警车先， 警车先， 警车有冇啊？有冇警车先？警车有冇攞到先？有啊嘛，嚟咗警车先啦。 警车呢个 嚟咗警车先啦。系咪开咗麦噶？而家开咗。嗱，你见到，即系除咗头先落单嗰、那个、嗯，其实差唔多时间。稍慢少少，稍慢少少。喺头先我即系我俾人打之后冇几耐，咁、跟住然之后都即系 keep 住流动噶。唔係話退到退翻入山東街就算，又出翻嚟彌敦道，跟住你出入警車出嚟，警車咪即刻成為咗目標咯。嗰、那個唔係話守住邊條街，而係你邊個目標出現嘅時候就做你咯。 呢、這個位置係就係喺 信和對住嘅北行線嗰個位。咁、因為我嗰陣時就啱啱喺正呢個潮流特區嗰度啦，跟住見啲人一齊衝出去，就係見到架警車就開始對住佢嚟咁樣。跟住個重點係其實個警車入邊係有人嘅， 有人 有差佬，佢有人有差佬喎。屌佢真係 佢褪緊㗎， 係啊， 一路褪緊㗎。 幾有好似後面都有嘅， 好似有人影到入邊， 仲有 嘅，仲有嘅，掟穿玻璃掟到入去嘅， 俾玻璃都爛咗。 係啊，咁跟住然之後就係粉紅色嗰度啦，粉紅色嗰度啦。 呢條咧係另外一條咧， 你幫埋 呢條，呢條係直情有一條係影到裡面嘅兩幾個差佬嘅， 即係想避縮啊嘛。 佢真係， 哇！啲閃身幾靚， 係啦。咁跟住另一個就係呢個咁樣嘅呢個豉油街係咪？ 豉油街 嗰度啦，豉油街嘅位置啦，阿狼仔嗰度啦，係咪？係。呢個你係咪喺度啊？呢度我唔喺度。 你係， 因為中唔係我出咗換眼鏡啊嘛， 中間俾人分開咗我哋幾個嗰陣時， 係啊係啊， 我就響呢個。 嗱你睇到啊，你睇有開麥㗎係嘛？有啊，嗱你睇到嗰個即係點解我會話？点解我会话嗰个系砖头革命啊？ 即系难得听声都可以听得出有几多砖头。 你睇嗰个让砖头飞嗰个情况，嗱呢个头先嗰条友，嗱头先嗰条友咪攞警棍打砖头咯，系咪啊？ 系啊，屌我睇紧住佢喺度， 嗱 屌你， 我踩到咪攞警棍打砖头咯，咁你 touch 而家 系好， 系咪先？嗱，跟住之后喺度喷咩啊？喷 胡椒水 咯。噴胡椒水咯， 但大家好識計個距離喎，其實佢係噴唔到人 嘅。你噴，你諗下喎，示威者掟磚頭，我差佬噴水喎。 如果逆風龍尖算 啊，係嘛？你睇下，係咪只一陣瞓先？係咪只一陣瞓？ 呢一段咧就係響計山東街之後，大家響第一次喺山東街攞磚頭攻出去之後咧，嘗試到嗰種成功啊，同埋體驗到嗰個效率啊，之後。更多人去投入去做嘗試咧，經已變成一個好有規模去做啦。咁 黑警幾次想攻呢個位咧，都俾大家去反攻翻出去， 穿頭咪成個氣勢。 嗰個位咧，其實對峙後來對峙咗好耐嗰個位咧，就係喺商務對出嗰度咧，就起咗兩個路障啦。咁啊，即係 兩個火陣， 跟住就繼續掟磚頭，跟住班差佬係冇辦法，嗰個位置冇辦法，因為前面有火。佢又唔敢過嚟，但系就又唔敢縮，就焗住企喺度俾人掟。 因為佢後來佢後來咧，去到即係大概三點幾去到四點嗰陣咧，三點幾四點啦。佢嗰陣嘅主要任務就只不過係防守住個彌敦道啫嘛。即係佢仲係好佔領嗰個 concept， 佢覺得即係唔好俾佢哋霸條彌敦道。其實咁佢咪守住喺度咯。但其實佢唔明白就係、是、其實佔領者個目標唔係彌敦道啊嘛，佔領者個目標係你啊嘛。你企定喺度咪 fit 咯。你企定嗰度咪 perfect 咯。 咩 即系因为佢就系要你企喺度啫嘛，其实 同埋佢代我哋去占领。 你要你上翻嚟，路可以你上嚟。 系啊，冇咪嗰个边条路啊，要塞边度嗰个唔系重点嚟噶嘛。 你想喺边度俾我掟，冇问题，你话事。 咪你企定喺边？哪里有摊位，哪里有摊位游戏，系咪先？完全系摊位游戏嗰个气质。 彩虹啦， 抛彩虹。 哪里有公仔啊？ 系啊，掉公仔啊嘛，嗰啲咁样。咁当然即系大家会觉得我好轻佻啦，嗰啲咁样，我承担呢个责任啦。OK， 我承担呢个责任啦，咁样。咪因为我真系想釐清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唔知邊個做啦，我哋唔知邊個做，無論係邊個做都好啦，做得相當之好啦，我哋都必須要咁樣講啦，同大家強調一次，我就冇掟啦，我哋又冇掟啦，嗰啲咁樣係嘛？講下地又咁講啦，係咪先？我哋又冇掟啦，嗰啲咁樣，咁就但我係目擊住個情況，我睇到嗰個成個呢、這個嗰、那個抗爭嗰個意識形態啦，同埋嗰個喺一夜之間大家成長啊，即其實唔係啊，其實累積咗好耐， 其實累積咗， 其實由雨傘。革命到咁耐，咁經歷咗咁多次嘅驅王啊，唔同零星嘅抗爭啊，咁多突發嘅行動啊，咁樣無論係玩火啊，或者起器具啊，大家本身都已經有一定嘅認知啦，嗰啲咁樣，同埋即係大家點喺行動者之間點樣去互相去援護啊，點樣拉住對方啊，咁都有嗰、那個有咗個意識喺度。當然仲有部分人冇啦，所以就拉咗廿幾卅人啦，嗰啲咁樣。其實有十幾個，即係當中入邊啦，有十幾個係唔需要被捕嘅，我覺得咁樣。咁但係如果即係都總即係係譬如柏楊咁樣，即係其實唔需要被捕嘅咁樣。咁但係即係係總要有過程啦，嗰啲咁樣。 因為個進退嗰個位置，其實一開頭我哋喺北行線對峙嗰度，其實你記得我哋右手邊有三個咧，咪褪得好遲，仲喺度即係個背嗰啲警察。攞個盾牌推上嚟嘅時候，佢仲係諗住攞個背脊去擋啊，去撞啊，即係真係拉翻佢翻嚟，即係因為同佢硬碰其實冇意思喺嗰刻，你唯有就係去揾另外一個位置去更加有利咁同佢去做個抗爭嘅啫嘛。 因為一去到山東街反擊嗰個位，成個目標同埋成個形態就已經變咗啦嘛，已經唔係為咗守路啊，已經唔係為咗佔條路啊嗰啲咁樣啦嘛。咁同埋就係當然另一個主題係咩咧？即係相映成趣底下咧，其實又係同一個位嚟嘅，就係、是、又係呢個咁樣嘅時候街個位，即係多琴晚咧，除咗個主題就係嗰個香港終於有勇者咧，有戰士之外咧，即係呢個關鍵少數終於發揮嘅作用之外咧，就係咩咧？就係、是、真係察警啟示錄。哇！屌你老尾，因為去到大概五點嗰啲咁樣，咁就開始就出速龍部隊啦嗰啲咁樣。咁喂，速龍好撚勁啊，係咪先？ 出快 啊！ 追細路仔 咯，好撚勁。 專速龍係專追細路仔嚟咬， 鬼鬼祟祟， 鬼鬼祟祟咬細路 仔嘅手段啊！ 專追細路哥嚟咬啊！同埋你睇。拍親侏羅紀唔拍暴，即係除咗暴龍就一定係要有速龍噶啦，咁你速龍部隊可想而知幾撚勁。喂，我哋真係睇下條撚有幾撚 勁嘅屌啦， 好快好快，幾撚勁。嗱，咁呢個就係你俾翻我睇個畫面。咁呢個其實都係嗰個豉油街嗰個位置啦、其實都係就係我頭先講嗰樣嘢啦，都係掟石啦。即係都係掟磚頭啦，嗰啲咁樣。因為其實個目標都唔係守住條路。都唔係守住條路，個目標就係有目標掟咪掟咯嗰啲咁樣。咁佢哋諗咗好撚耐喎。嗱，你見到啦，其實警察咧就喺粉紅色嗰個咁樣嘅 corner 位嗰度。 corner 位嗰度，咁佢哋喺度頂咗好耐。後來諗下頂乜撚嘢咧？ 其實個目標係自己。 其實頂乜撚嘢咧？ 係咯，冇人要需要你保護。 嗱，終於呢個速龍 衝出嚟， 呢個速龍衝出嚟啦！ 佢想攻啦， 呢個佢反手為攻啦，一攻你老母咪落單咯。 係啊，而家啲兄弟唔跟嘅。 跟住咪係啦，落單就同我一樣啦。 我哋衝啊！ 但我唔係自己咁樣衝出嚟喎。 我係即係我係蕩失咗路嘅喎，佢唔係喎，佢係自己直飆出嚟，跟住咪圍撚住。嗱，你而家睇得唔好清楚。其实你博拉翻前啦，拉翻前睇佢直冲直冲出嚟， 冇人谂住过嚟救佢、 啊。你睇系啊，冇人谂住过拉翻前嗰个系啦，系而家拉前咗啊嘛。 系啊系啊。 嗱你睇佢，你睇佢，嗱无端端嗱呢个无端端做乜捻嘢？ 无伤啊开， 做乜捻嘢？谂住冲出嚟开无伤定系唔知乜捻嘢？你真系以为打紧机啊？ 冲到佢嚟发个未冲够， 唔系佢有冇同啲同袍讲？喂，我哋一齐冲啊冲啊！ 唔系啊，完全系失控啊，完全失我想象到嘅 V 我顶唔顺啦！嗰啲咁样， 我爆啦！ 你顶唔顺咪帮你按摩解下咯，而家屌你老尾，十几人同佢按摩解下啦！ 佢 哋 入咗轮咧，就其他佢啲兄弟终于如梦初醒啦， 少一个嘅报数，佢报数少一个嘅， 喺数一次先，一。二四 有冇人喺度？有冇人喺度？冇啊！ 救人啦！ 公主终于过嚟救啦！ 救出嚟嗰个已经系猪头 啦！唉，奇卵怪，奇卵怪！所以即系呢个系去到国际级，个去到国际级， 七出国际嗰只。 呢个系无论系示威者或者警察都系国际级， 两个极端。 吸翻翻嚟啦，吸翻翻嚟，唔想睇佢下场。 就佢下场， 冇乜 冇好下场， 系嘛？ 灯啊！ 佢唔关事啊，系 我叫佢，叫佢嗱，勇武啲啦，勇武啲，勇武有出路啊，不过向义好卵用噶， 向义应该学翻我哋咁， 系啊，屌嗰几个都话出嚟搞抗争噶， 咁咪完全系体会到，即系头先嗰条片就最大嘅对比啦，就系嗰个行动者嗰个咁嘅行动力啦，行动嘅决心啦，同埋就系加上嗰个警察系有几柒嗰个环境嘅嗰啲咁样，好啦，咁跟住咧，然之后咧就系仲有啦，就系另一个主题啦，另一个主题就系火啦，嗰啲咁样，咁就系的士都有着火啊，唔系讲笑啊。俾条片你睇啊！的士都着咗火啊！咁呢个当然即系有冇咪噶？有咪噶？咁当然即系你话喺行动上面嚟讲，即系需唔需要顾虑到个形象啊？会唔会系一个比较唔好嘅形象咧？嗰啲咁样咁系无，即系我又必须坦白咁讲啦，无疑可能系又会有少少影响嘅，系会有少少影响。但系即系你。 唔系，但系讲到底都差佬开咗枪啦。 系咧，讲到底差佬，即系去到差佬开咗枪啦。去到差佬开咗枪，即系其实系咩地步都系。其实琴日都系，其实琴日都系稍稍泄愤啫嘛。 系啊， 即系以差佬向群众开枪嚟到讲呢一个，尤其同埋系完全冇必要嘅情况底下向下，咁啊即系系即系真系唔好彩啦！呢个的士真系唔好彩啦，嗰啲咁样咁系即系你话有冇殃及池鱼，有冇破坏到个环境？咁梗系会有啦，梗系会有啦，嗰啲咁样。咁我相信今日亦都会有好多谴责啦，亦都可能会斟酌。即系都唔怕讲埋啦，可能针对住的士，即系会攞嚟要讲，哎，关佢咩事啊？嗰啲咁样，咁系无辜嘅。 唔系，但我有时候我觉得抵嘅。头先我搭的士翻嚟咧，喺下面呢度即系搭翻嚟嗰时咧，的士都话。点解唔开多两枪？ 系嘛？ 咁我系啊，即系就 佢话点解警察唔开？ 你哋系啊？ 警察啊？ 个的士佬话，个的士佬话点解寻日嗰度就开两枪啊？应该开多几枪啊？肥啲靓仔啊，肥啲示威者啊！嗰下哇，我几想即刻叫佢停车，不过喺条桥上边。 有人喺窗门迟咗入嚟，有人喺窗门迟咗入嚟。系啊系啊，怕人俾人拉咗啊！头先第一次已经讲咗啦。咁而家做紧搞紧保释啦，尽快保佢出嚟啦。咁都系程序都系咁做噶啦，嗰啲咁样。咁系抗争，律师 见咗一次 噶。抗争系咁噶啦，抗争系咁噶啦，嗰啲咁样，我哋尽量搞。其实有廿，而家手头上有廿几个被捕者喺度处理紧，咁样咁系尽做啦。我只能够答大家尽做啦，即系亦都有人不断咁俾名我。其实梁警都有人俾人拉咗啊， 有两个男仔俾人拉咗。 我都有人 send 咗梁警被捕者嘅名俾我，即系我真系唔好意思啊，即系我头先复 message 都系咁讲，我而家都再讲一次，喂，真系而家真系处理唔到，而家真系主力全部处理晒旺角嗰度先，真系唔好意思嗰度咁样。咁啊，跟住然之后系你话譬如火啦。其实是即是你抗争又焉能无火呢，是不是，即是你即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很危险那些这样。跟完之后我相信今天有人会讨论了，喂，很多民居的这样，喂，很危险的那些这样，那当然危险了，但是有讲法他都开了枪， 有民居你都向天开枪，我飘啲烟上去啫，你屌你咪你都子弹来的，你不能想。 榴弹会死人的 嘛。你不能想的。 我想讲在现场是有讨论的。 喺現場有討論嘅就，喂咁樣燒得唔得噶？燒好唔好噶？ 唔係第一個討論主要係話於，喂燒焦我哋好焗啊！係第一個討論，第一層次嘅討論係咁撚樣， 唔係咁大係，咁大係燒焦咁，燒焦先有煙噶嘛？ 係啦， 你其實你個火，你個火係為咗做煙噶嘛？係啊，其實所以點解燒車胎啫？燒車胎就因為焦啊嘛，其實就係燒焦就係為煙咯， 同埋多煙。 咁跟住然之後你話誒，喂會唔會有毒啊？嗰啲咁樣，咁係誒都可能會啊咁樣，因為有啲 花 旗 先 花咧。有啲膠縫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琴日去到嗰個情況，琴日喂大佬，我你諗下，我哋係咩心態喺現場？佢係開咗槍噶咯，嗱，即係呢個唔係雨傘革命當日講就係話，思疑佢有開槍，或者估佢會開槍。琴晚係開咗槍噶咯， 當住你面。 琴晚雖然唔係話好多人，可能係二百幾人嘅其實。開完槍之後，其實二百幾人，再升門多啲都唔夠三百有。喂，嗰唔夠三百有嘅人係知道會開槍而喺度噶。咁你喂討論就即係你仲即係所以琴晚嘅討論好簡短嘅。有冇人討論過話？首先琴日冇人討論過好唔好掟嘢啦。琴日就係完全冇討論過， 冇嘢 冇討論過，冇討論過 掟乜咯。 我就有，我唔係阻人哋掟嘢，係有個記者走嚟問我做乜煽動啲人掟嘢。好啦，咁跟住，然之後，現場行動者基本上冇討論過， 冇。 起碼喺我見到冇啦，可能零星有啦，但係一定係好快消失啦。第二樣嘢，因為大家屌開咗槍啊嘛，大佬。第二樣嘢火有少少討論，因為都有少少擔心危險啊，或者喂會唔會太過分啊嗰啲咁嘅。咁但係問題就係現場嗰個氣氛係嗰個戰意啦，同埋嗰個同埋。因為嗰個環境唔同咗，因為你守咧，如果你係佔路咧，你大家守啊嘛，你守咗條路咧，你好撚多時間噶嘛，你唔係喎，琴晚個環境唔係，琴晚係打地鼠啊嘛，地鼠一出嚟你係做嘢，你個商討時間，嗱你忙啊，你個商討嘅時間太少啦，你冇時間就係話，我哋而家守條路，我而家開研討會，或者係我想講琴日本文前仲喺度嘅時候。本文前仲係搞緊呢一個咁樣嘅 小販 嘅事流，咁其實都有嗌咪啊，有一啲有搭梯啊，有啲做啲綱領啊，話俾大家聽喺度做緊乜嘢。我想講開咗槍，梁天琦俾人拉咗，跟住本文前啲人都 即係冇好高調咁喺個場度出現啦。 我想講去到我哋喺度嘅時候咧，去到我哋喺度時候咧，屌你老味唔使嗌嘅其實，麥都唔需冇麥啊，琴晚成晚冇麥啊， 唔使咁多商討啊， 琴晚唔使冇麥，亦都唔使講嘅，因為大家需要知道嘅就係知道嘅信息先係得一個啫嘛，喺邊？喺边？ 地址喺边度走出嚟？ 公仔喺边？走抌？大奖喺边？ 系啊！ 喂，屌你老味，你接十都唔需要商讨时间，冇停低商讨过， 冇嘢需要讲，冇嘢需要。 大家碰一碰面， 但系有啲人又话有啲左交响度啊，又成啊，嗰阵时大家 我冇出声，冇出身， 亦都留意唔到佢哋，留意唔到佢哋， 太忙啦。 我有见到一两个，但系冇人理佢哋。 起火嗰阵时咪有人讲呢啲咯，但系冇人理啊，大家继续做自己嘢。 冇人理， 因为你了解到嗰个火嘅路障系其实系有佢实际嘅作用啊嘛，即系当然除咗嗰个意字喺度烧紧，其实个战意之外啦。 呢个要讲嘅就系。好有效地阻咗，不論係消防同埋好多嘅黑警啊、揸盾嗰啲防暴嗰啲，都阻咗。因為有陣時燒，大家都唔知道對方抌咗啲咩落去嘅，而黑警都驚啊，耐唔耐響入邊就爆一爆咁樣。 係， 所以佢哋經夜收到上頭嘅指示咧，等佢燒曬，然後先好再行。 系咁样， 好明显噶效果。 唔系咁嗰个系基本上就系嗰琴晚嗰个特色就系好少呢啲咁嘅商讨啦，好少呢啲咁嘅交论啦，好少话大家要做咩？咁我系大概甚至乎去到散咧，去到散我都觉得做得几好嘅。当然始终就系遗憾嘅地方就系拉人都仲系多啦，拉人都仲系多。如果再其实系可以再少啲嘅，咁同埋系least 起码永就再冇出现坐喺度被捕嘅情况啦。即系呢个就已经系，喂呢、這个就已经系好大嘅，呢个好大进步。冇出现俾人包围围捕啦， 冇人出嚟劝啦，唔好搞呢啲咁呢样嗰样嗰啲冇啊， 冇坐低俾人拉啦，甚至乎唔好话坐唔坐低俾人拉，冇俾人困住一班人夹硬成班拉晒，冇出现，冇再出现呢啲嘢啦。起码大家都知道就系话，你唔系即系我，譬如我喺现场我都同尽量讲啦，尽量讲，讲到就同大家讲就系话，喂嗰、那个唔系一个占领。唔係守路，唔係我哋唔係防守，我哋係進攻，有得攻咪攻咯。你覺得兵力唔夠攻嘅，咁咪收兵咯。 兵力唔夠攻就咪收兵咯。你即係即係喂，好老實講，現場大家都知道，我哋唔係今晚建國噶啦，係咪？我哋唔係今晚，我哋唔係今晚宣布獨立噶啦。我哋即係今晚都係展示，即係現眾怒啫嘛。其實今晚都係展示憤怒啫嘛，同埋係還拖啫嘛。其實還拖夠唔夠皮，咁大家各有各嘅定義啦。我自己覺得即係我係唔應該咁講，亦都唔能夠太輕佻面對，因為我知道今日會有好多指控。咁但係我亦都不能不承認，其實係爽啊嘛。你真係要認啊嘛，係咪先？你其實係點講？ 即係坦白講，無論喺現場嘅示威者，或者喺屋企留意嘅，其實都無不係話你會真係等緊呢一日啫嘛。 喂，我示威經驗夠多啊，即係我示威經驗夠，即係唔夠膽講話即係全港最多，即係但係我相信我比起你或者比起聽眾都多，我夠膽講一個指標，有一個指標真係震攝。琴晚係爽過韓龍嗰晚。 爽字真係 領唔知埋水跑車嗰陣。 唔係啊，但唔係啊，你嗰個追擊，你嗰個追捕，琴晚係 嗰種落荒而逃啊，嗰種落荒而逃嘅。 你有打阿 Mon 亨，你係明？你明唔明啊？ 大亨講呢句， Mon 亨 全世界獵人都震驚， 真係驚。唔 係我描述準唔準確先？ 冇打過嘅人話俾你聽打嗰種爽。 我描述準唔準確先？ exactly 系咪先？琴晚就系 Mon 亨噶嘛？ 你见翻班人咁夹住脚咁走嘅时候，你就屌你咩？仲唔追我片佢？ 我感受到，哇！我手上嗰把神兵真系何等嘅畅快， 掟石机咁。 咁当然系会付出代价啦，系会付出代价啦。咁我相信我哋呢啲，即系话我呢啲都会嚟紧，都要追下啲啦。唔系啊，佢都话嚟紧会进一步拉人啊！佢咁样，咁系大家做好自己保护工作啦。咁样， 有人好似喺医院被捕。 唔系，我唔希望再有人搭八达通啦。吓，唔好再搭车用八达通啦，同埋即系唔好喺现场除，即系有啲做得唔好嘅就系现场除口罩，即系佢哋咧，有 concept 就系去到警察前面先戴口罩。其实咧佢都唔知道侧边又有捞嘅直播，又有呢个咁样嘅苹果嘅直播嗰啲咁样，系嘛？即系你好，即系我哋要时报出嗰啲片咧，已经系尽量就住。見唔到樣嗰啲，咁係去到嗰個位嚟到出。咁但係你喺唔係行動嘅時候，哇！你鬆一鬆，唞一唞氣，嗰度就影到噶啦嘛，嗰啲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啲又要注意得再好啲。其實一定會秋後算帳嘅。喂，咁琴晚去到咁大壇嘢，點會唔秋後算帳啫？點會唔秋後算帳？當然主要大鑊就係本文前啦。本文前就主要大鑊啦，就係因為佢發起嘅行動啦。雖然其實後期唔係好關佢事， 其實唔關。 但係咁你個排頭就已經係落咗去啦。咁你但係咁講喎，又起朵喎，又起朵喎，即係振聲威喎，係咪先？係咪先？起碼對於選舉嚟緊嘅選舉都喂，即係大家即係係一定 有個定位啦， 有定位喎，大佬係咪咁樣？咁啊，跟住然之後，梁天琦俾人拉咗啦，而家咁樣，咁係即係嗰個成個氣氛同埋成個效果上面嚟講係。即係一個喺抗爭嘅演進上面，或者以我哋香港現時嘅環境所需要抗爭嚟講，就係佢係好需要一個咁樣嘅形式去抗爭，同埋繼續需要咁樣發展落去咯。好啦，咁係嗰現場嗰啲燒唔燒啊，定唔定嗰啲討論好笑啊？唯一就係咧，我初頭以為佢係 TVB 嘅主播，原來佢已經轉咗去做報紙啦咁啊。哎，我唔想開個，費事開個名。 我哋估， 費事開個名，就係 唔知邊個， 即係前主播咁啊，而家做咗記者嗰啲咁樣。跟住咧，佢真係咧係追，即係有人掟嘢啦。佢追住其中一個示威者，就我唔知佢有冇掟啦。即係佢即係現場有人掟嘢，我唔知嗰個人有冇掟啦。咁係佢追攞住部 cam 追住嗰個人，其實手機嚟，追住嗰個人係咁問佢：你做乜掟嘢啊？你做乜掟嘢啊？你做乜咁樣煽動啲差人啊？你想我再開槍嗰啲咁樣？喂，佢真係。咁樣即係要拍到佢為止啊嘛，要拍爭少少佢嘅勢啊，爭少少想掹口罩嗰啲咁樣啦，拍住。 咁我介意俾我影個正面啊嘛。 但係我想講，當其時係喺前線位嚟嘅，喺前線位其實係打緊嘅喎。 係啊， 其實警察係同我哋係打緊嘅喎，係咁攞啲盾啊、攞啲棍啊嗰啲喺度打佢。跟住我喺側邊見到你係咁拉住個示威者嗰度打緊，跟住我拉住嗰個咁樣嘅前主播啦，而家記者，而家報紙記者。咁我拉住佢，我話：喂，你影翻呢邊啦，唔好影佢啦，你咁樣，你要認住 個示威者做咩啫？嗰啲咁樣，咁樣你想你即係你好想搞佢咩咁樣？跟完之後佢就對住我啦，跟完之後對咗，咁、黃生，咁你做咩要叫人掟嘢啊？你做咩叫人？你要煽動佢哋啊？你做咩要咁樣去煽動啲差佬啊？嗰啲咁樣，跟住我呆撚咗，我話即係我當時想做嗰個表情就係、是，即係佢喺度質問緊我，跟完之後呢個警察就喺度打緊，咁我都伸兩手擋兩擋嗰啲咁樣，我真係想指一指佢睇點解。点解？ 喂，你过嚟试两下，你知噶啦。 你企喺我个位， 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 你企呢 度，前 边，你明唔明啊？喂，这里在殴棍，他站在这里在质问，系咯，即系我真系，我真系觉得 好讽刺啊！ 我真系觉得好捻讽刺啊！我答你好定唔答你好咧？可唔可以嗱？你呢个问题就等阵答你，等我挡咗呢个棍先。 你等一阵，嗱，或者你唔好打我住，等我答咗个问题，你先再打落嚟，好冇？ 系啦，嗰啲即系屌你老尾，即系讲呢啲，仲喺呢个时候仲讲呢啲，同埋即系真系，哇，嗰个咧真系好有仇咁啦，系要追到嗰、那个，系要追到嗰个示威者。所以咧，琴日现场咧都有个情况就系、是，其实行动者咧都几赶啲，都几赶啲记者， 叫人唔好爬。 其实琴日去到后来咧，即系你有啲群众喺度混砖啊，咁样剩嘅时候咧，即系有啲人我唔知佢系为咩啦，贪得意定咩？即系喺嗰个过程里面不断咁影相，其实你系应该大声屌鸠佢嘅，因为佢你。我话你唔系淨係影个砖头嚟做一个意识去宣泄，而系影住嗰班友喺度做緊啲乜嘢嘅时候，喂大佬，我见佢喺度揸住机慢慢喺度影，咁咪走去屌鸠佢，我话你影咩嘢啫，即系你为咩嘢，你嗰个时刻要去影呢一幅相，个目标系咩嘢，即系个目的系咩事，而即系现场你哋系有边个保护，即系自己保护自己之余，你去保护其他行动紧嘅人咯，因为佢哋真系冇嗰样，即系佢哋真系埋头苦干，耷低个头喺度掘，咁、你就有隔篱嗰啲人喺度影啊剩啊，咁但系你唔会知道嗰张相最后对你会唔会成为威胁噶嘛？ 我觉得各方面都要有个。即系对嗰件事有个 aware 啦，即系第一就系你喺现场，你系做好自己身份嘅保护工作嘅话，你就由头做到尾。咁呢个系虽然你喺现场见到我有时我会除低个口罩嗰啲咁样，咁但系我唔同啦，即系唔通大家会唔认得我咩？系咪先？即系同埋其实我今日戴个 leg warmer 出去， 其实你戴咗易认啲， 写雨公文先， 好捻大个易雨公文喺个面度系好捻焗， 而且呢个限量版嚟。 唔系，其实你有睇年宵，你都知道，你年宵嚟又见我都。其实我成日戴咗 leg warmer 系因为我冻啫嘛。其实我唔预大家唔认，即系我唔预大家会认唔到我嘅。咁我好似我呢啲咁嘅人，我落咗去，佢要认我出嚟就实认到噶啦。我要做我就实做噶啦，实做到噶啦，咁我即系我即系我要去到易容嗰个地步噶啦，咁样咁啊，大假发，但系其他人你多个口罩，多个帽笠住，其实就对于指认你就已经系好大嘅障碍嚟嘅，争好远，对保护你 基本嘅保障， 咁你又唔好成日又除又戴呢个其一啦，其二咧就系、是、嗱，其实我就唔赞成咧，我就唔赞嗱，除咗 CCTVB 之外啊，除咗 TVB 之外，因为其实琴日都出现，唔系今朝啊，朝头早大概八点嘅时候都出现个屌鸠 TVB 记者，咁就因为话挑即系屌鸠 TVB 记者，因为TVB 嘅報道好差啦，TVB 即系话系佢哋或啲示威者系暴民啦， 系啦，一面倒咁样去偏帮建制啦，偏帮警察啦嗰啲咁样，咁我都明白嘅，因为屌 TVB 记者都传统嚟噶啦，嗰啲咁样咩啊？成晚都屌，系啦，成晚屌 TVB 記者啦。琴晚即係直播嗰陣時候啦，咁樣咁即係我都明嘅咁樣。咁但係其實我一般除咗 TVB 之外，我一般嚟講我就唔係好贊成抗爭者去屌記者嘅，因為其實你某程度上你都要借助佢嘅鏡頭同埋佢嘅描述去將你嗰個行動嘅狀況或者行動所帶來嘅震攝，假設你嘅行動係為咗震攝力都好，你嘅震攝力都需要有個傳遞嘅。嘅渠道噶嘛，咁樣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就唔係幾好，但我又唔明白大家點解要屌鳩佢哋，因為咧佢哋又真係好撚冇顧忌，佢哋又真係完全係諗都唔諗，就係話即係同埋咧，譬如就係好似李君立，唔係即係嗰個 你話唔開名 主播， 即係好似前主播嗰啲咁啊，佢唔係淨係想記錄嗰個場景嗰件事，佢係真係要影到你。 好多好多， 佢要影到你為止， 佢有目的，佢想做啲嘢。 佢係 咩职能？佢即系佢嗰个影嗰个姿态咧，系唔系话即系喂？咁你喺现场，你掘砖，咁我影就影到掘砖噶啦。佢唔系就净系咁样嘛，唔系净系想影到掟嘢嘛，佢想影掟嘢，佢系想影认住你，影到你侧面，影到你正面咁滞咁样，跟住然之后可以拼，希望可以，希望可以揾到你 系 边个。 嗰个构图一个成个古仔咁样讲出嚟， 系啦，去到即系攞啲影相好似影嚟做拼图咁捻样啊！即系你又会觉得就系话，唉，咁你。屌你！你做個新聞，你又唔使影到咁撚樣噶嘛？即係你做新聞做得，當然佢會覺得就係話，譬如現場都好多行動者，就係同啲傳媒講就係話：，喂，你搞錯啊！你啲記者唔保護抗爭者，嗱，記者又會覺得佢自己冇一個責任去保護抗爭者，記者佢。事实上系冇嘅，记者系现场做报道嘅啫。记者最紧要捕捉个真相嘅啫，咁样。咁但系真相，即系学丁蟹话斋，事实都唔系事实之全部啊嘛，系咪先？你净系捕捉咗你所需要嘅事实，你可能会令到你所捕捉嘅事实变成咗法庭上边嘅呈堂嘅另一个事实啊嘛。你考虑到社会环境，考虑到成个气氛，同埋考虑到喂，譬如其实就算其他国家都系嘅，你做一啲咁样嘅示威现场嘅新闻度报道嘅时候，你都会考虑你自己同行动者之间嘅互信有冇建立起上嚟。唔係話喂，屌，總之我硬巴巴，我咁樣做就咁樣做。咁所以其實琴日都唔少嘅情況就係話嗰啲咁樣嘅行動者同埋個記者之間都有唔少嘅衝突。咁我都 幾乎係有一個畫面係見到撈嘅記者咧，係會喺示威者打人嘅時候咧，打警察嘅時候咧，佢係會嘗試阻止示威者打。 咪頭先嗰度咯，咪頭先咪頭先上一節 落攞集嗰位， 頭先上一節我話啲警察落單嗰度咧，其實咪攞棍勾嘅，其實後來停就係撈個記者走去擋佢啊嘛。咁你又即係其實係咁你記錄個事實，咁你就衝埋做乜鬼嘢呢？ 佢咪應該好似 Discovery Channel 咁樣，即係你見到獅子咬緊隻羊，你咪拍，咪算你去串隻獅子咁，唔應該咁做啊嘛。 得啦，咬 你唔應該咁樣去阻礙成個生態發展啊嘛。 太複雜。 但我又就係啲記者有用喎，有用。但譬如琴日譬如係磚頭魚魚下咁樣啦。記者係走得好前㗎喎，就即係佢哋係走到去，佢哋係走到去，譬如嗰邊掟磚頭咁樣啦，佢哋走到去嗱嗰邊掟磚頭， 中磚頭 目標係呢度，佢哋走到中目標嗰個位隔離去影佢中目標， 影個記者都企喺警察嗰邊㗎喎， 係啊， 佢本來以為嗰邊安全咯，我諗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後來 所以琴日好多記者受傷， 所以後來啲警察咪都掟磚頭，係啊，咁樣警察點樣掟磚咧？嗰啲咁樣，咁我哋四十分鐘，我哋有賣個關子，留翻下一節先講。OK。